谁在拼命拼命地追赶着我吗？何时脚下每步路都有汗点下，持续了十里，肾上腺分泌还在跟，转气吧，再逃命，但实情为令面面更守吧，磨练行事和做人更。 只不过现身。